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六章，最古老而高贵的布莱克家族，第27集。 别担心， 小天狼星说。哈利抬起头，这才发现小天狼星一直在注视着自己。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宣告你无罪的，国际保密法里肯定有允许人们为了保全性命而使用魔法的条款。 但如果他们真的开除了我， 哈利小声问， 我能回到这里跟你住在一起吗？ 小天狼星露出忧伤的笑容。 到时候看吧。 如果我知道不用回到德斯里家去，我就不那么害怕受审了。 哈利央求道。 你竟然宁愿住在这里，想必他们对你非常恶劣。 小天狼星忧郁地说。 快点你们两个，不然就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维斯莱夫人喊道。小天狼星又沉重地长叹了一声，朝挂毯投去悲哀的一瞥，便和哈利一起来到其他人身边。那天下午，他们清除玻璃门柜子时，哈利尽量克制住自己不去想受审的事。幸好这项工作需要注意力非常集中，因为柜子里的许多东西似乎很不情愿离开落满灰尘的搁板。小天狼星被一只银鼻烟盒狠狠地咬了一口，几秒钟内被咬的手就结了一层难看的硬壳，好像戴了一只粗糙的褐色手套。 唉，没事。 他一边说一边很有兴趣地查看着那只手，然后用魔杖轻轻一点，手上的皮肤又恢复了正常。 里面一定是肉瘤粉。 他把鼻烟盒扔进了专门放柜里垃圾的袋子里。片刻之后，哈利看见乔治小心地用一块布包着手，偷偷把盒子塞进了他那已经装满狐媚子的口袋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样子特别难看的银器具，像是一把多角的镊子。哈利刚把它拿起来，它就像蜘蛛一样飞快地顺着哈利的胳膊往上爬，而且还想刺破他的皮肤。小天狼星一把抓了过去，用一本名为《生而高贵巫师家谱》的书把它拍碎了。还有一个音乐盒，一拧发条就隐隐约约地发出叮叮咚咚的不祥乐曲。接着他们都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变得虚弱无力，昏昏欲睡。幸亏金妮脑子还算清楚，赶紧将盖子关上了。还有一个谁也打不开的沉甸甸的挂坠盒，一大堆古色古香的印章。此外，在一个灰扑扑的盒子里放着一枚梅林一级勋章，是授予小天狼星的祖父的，奖励他为魔法部做出的贡献。 意思是给了他们一大堆金子。 小天狼星轻蔑地说，把勋章扔进了装垃圾的袋子。克里切好几次偷偷溜进房间，想把一些东西藏在他的腰部下面带走。每次被人抓住时，他都会说出许多非常难听的脏话。当小天狼星把一个刻着布莱克家族世章的大金戒指从他手里硬夺过来时，克里切居然气得流出了眼泪，小声啜泣着走出房间，一边用哈利从来没听过的字眼诅咒小天狼星。 这是我父亲的东西。 小天狼星说着把戒指扔进了袋子。 克里切对他不像对我母亲那样忠心耿耿，但我上个星期还是看见他在亲吻我父亲的一条旧裤子。 接下来的几天，维斯莱夫人让他们干得非常辛苦，给客厅消毒花了三天时间。最后房间里还剩下两件令人不快的东西，一个就是那块布莱克家谱图的挂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都不能把它从墙上弄下来，还有就是那个咔啦啦作响的写字台。穆迪还没有来指挥部，所以他们不敢肯定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从客厅转移到一层的一个餐厅，发现那儿的碗柜里藏着大得像茶托一般的蜘蛛。 罗恩急急忙忙跑出房间去给自己倒杯茶喝，一个半小时都没有回来。那些印着布莱克家族世章和名词的瓷器都被小天狼星马马虎虎地扔进了一个袋子，装在褪色银相框里的一些老照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当玻璃稀里哗啦的碎裂时，相框里的人都发出凄厉的尖叫。斯内普大概喜欢把他们的工作称为大扫除，但在哈利看来，他们实际上是在对老房子发动一场战争。老房子在克利切的帮助下进行着十分顽强的抵抗，这个家养小精灵总是出现在他们集中干活的地方，千方百计想从装垃圾的袋子里拿走一些东西，同时嘴里念叨着越来越难听的话。小天狼星最后甚至威胁说要给他衣服穿，克利切用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说， 若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不等转身，他又大声念叨说， 可是少爷不会把克利切打发走的，不会的，因为格里奇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哦，是的，他在密谋反抗黑魔王。是的，带着这些泥巴种、叛徒和渣子。 听了这话，小天狼星不理睬赫敏的抗议，一把从后面揪住克里切的腰部，把他扔到了房间外面。每天门铃都要响几次，一听到铃声，小天狼星的母亲就开始刺耳的尖叫，哈利和其他人则努力想偷听来访者的谈话，但每次只能匆匆瞥上几眼，听几句零星的对话就被维斯莱夫人叫回去干活了，根本没有捞到多少有用的情报。斯内普又来了几次，每次都没有逗留太长时间，不过让哈利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一直没有正面碰见过。哈利还看见了他的变形术老师麦格教授，他穿着麻瓜的衣服和外套，显得十分古怪，他似乎也非常忙碌，来去匆匆，不过有的时候来访者也会留下来帮忙。唐克斯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他们在楼上的一间厕所里发现了一只凶恶残忍的老食尸鬼。卢平本来是和小天狼星一起住在房子里的，但总时不时地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为凤凰社做秘密工作。但他帮助他们修好了一台老爷钟，那钟不知怎的染上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坏毛病，朝过路人发射硬邦邦的螺丝钉。蒙顿格斯稍微挽回了一些自己在维斯莱夫人心目中的形象，他把罗恩从一套古旧的紫色长袍里救了出来。当罗恩把那套袍子从衣柜里拿出来时，袍子缠住了他，要把他勒死。哈利夜里还是睡得不踏实，梦境里仍然会出现那些长长的走廊和紧锁的房门，引起伤疤的阵阵刺痛。但在整个暑假里，他总算第一次感到开心了，只要手里有活干他就高兴，而当活告一段落，他松懈下来，或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望着模糊的阴影在天花板上移动时，就又会想起即将到魔法部受审的可怕事情。一想到如果被开除他会怎么办，恐惧就像无数根尖针一样刺着他的心。这个想法太可怕了，他不敢大声把它说出来，就连对罗恩和赫敏也不敢说。而他们俩呢，尽管哈利经常看见他们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并不时朝他这边投来担忧的目光，却也跟他一样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有时他忍不住会展开想象，面前出现了一个面目不清的魔法部官员，咔嚓一声把他的魔杖撅成了两截儿，命令他回到德斯里家去，他是绝对不会去的。在这一点上他已拿定主意，他要到格里莫广场这儿来跟小天狼星住在一起。星期三晚上吃饭的时候，维斯莱夫人转过脸来轻声对他说， 我已经把你最好的衣服熨平，你明天早晨穿上。哈利，我希望你今晚再把头发洗洗，好的第一印象是会创造奇迹的。 哈利听了这话，觉得就像一块砖头砸进了他心里。罗恩、赫敏、弗雷德、乔治和金妮都停止了谈话，朝他这边望着。哈利点点头，还想继续吃他的排骨，但嘴里突然变得很干，简直没法咀嚼了。 我怎么去呢？ 他问维斯莱夫人，努力使声音听上去显得不太在乎。 亚瑟上班时带你一起去。 维斯莱夫人温和地说。维斯莱先生隔着桌子朝哈利鼓励地微笑着。 哎，你可以先待在我的办公室，等收拾的时间到了再去。 他说。哈利朝小天狼星望去，但没等他发问，维斯莱夫人就回答了。 邓布利多教授认为小天狼星陪你一起去不太合适，我必须说我 认为他非常正确。 小天狼星从紧咬的牙缝中挤出声音说。维斯莱夫人撅起了嘴巴。 邓布利多是什么时候对你说这个话的？ 哈利问，眼睛望着小天狼星。 他昨夜来了一趟，那时你已经睡着了。 维斯莱先生说。小天狼星闷闷不乐地把叉子扎进一个土豆。哈利垂眼望着自己的盘子。邓布利多在他受审的前夜来过这所房子，却没有提出要见他。想到这一点，他原本就糟糕透顶的心情更加恶劣了。